Thank you. 成为东方戏剧之星。那么参加搿场演出呢，的确心里向蛮亢奋。那么照道理来讲呢，我是应该来参加搿场演出的，因为从平台的私人关系来讲，我的上山云关了点亲辣海。因为那个先生尹贻之啊，尹贻之的爷是尹三庭了先生。那么我先生刘锡廷和尹三庭是师弟兄，所以堂皇的四十妹。那么有些来尹贻之呢又跟杨振勇，那么我第一个先生杨丁奎，我辈分占个一角。那么上山云第二个先生啊蒋云熙，那么我的太太呢是唐根两个学生子，本来是不搭嘎的。那么蒋云熙高把那唐根两个辈分别来把他丢下来，那就滚蛋了。那么到底是啥个名堂呢？让上山云自家来改吧，我把搞不清爽了。你两家的唱台头，杨乃武没说是两位的戏曲。杨乃武三百才，今朝日里向演武堂破斥四人。今朝夜里向两家头的密室当中碰头。现在杨乃武一看，只看见个三百才来响不落地，都神到闷声不响。立刻来当，让我上去叫一声。杨乃武走到你门里，恭恭敬敬。啊，师妹，若是杨乃武，只想与你两 兄。小白菜已经上了噻，杨乃武啊，你对我唱的说话哪够当的？说明身体一般。哎， 不唱了，再来。再丢到你的门里，啊，师妹，请受 休。 这是杨乃武离场四个座，三不睬，离别四别，离都不离，睬都不睬。那杨乃武想，两只眼睛急切，盯了三不睬的两口。 哎，你不想了，啥结果？听说三十八菜还为了接触两只千来斤，盯到这那杨乃武了啷么？ 眼光旁眼光旁头，虽然这些辰光不声音，但是眼神里向侪是海话啦。他们四个相会。没有生人不行生去一心人生 成。 去。 各个人的长相都里带出来的三医生真是天壤之别。各个人长得破的嘞，一用不理不随时尚，一口水选的腰皮剧。哎，你这口口里你没上的别着得谁干什么呀？谁哥哥一早谁带的老后人气三家子是行军的公路四座你没呼吸并来带的这样一水喝谁我也听过那一出亚生人在办所以这一大的门子们来的让此二心听带三一个朋友姓三的是个肾肝上的啥的这个的是肾上的因为得的一水哈三一你搞不离个药啊这里肾三喜儿美女提来规矩大家大人带三一洗礼孤中定定眼睛们老带你去有个神恩也带给大人唱打工的你呢是不隆隆隆隆隆隆隆一出三一带我